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9集《秘密二》。回去的路上，沈妙一直想着今世的事，卢婉儿的话他倒是没有放在心上，不知为何总觉得那个叶夫人让他极为介意。沈妙问八角，今日在宴上似乎没有见着叶夫人的女儿，叶家有几位小姐，怎么都没有带出来？八角一愣，随即摇头道， 叶家没有小姐。 怎么会没有小姐？沈妙皱眉问道。 这是冷夜人人皆知的事情，丞相府叶丞相和叶夫人是少年夫妻，方成亲的时候有过一个女儿，可惜早早的就夭折了，叶夫人忧思过重，与叶丞相便也感情淡了。叶丞相后来纳了一个妾，小妾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是如今的丞相府的叶少爷。 丞相府没有旁的子嗣了吗？ 叶丞相在有了叶少爷之后，有一次外出遇刺，伤了子孙根，日后是不可能有子嗣了。 八角摇了摇头。沈妙诧异，如叶家这样的高官世家怎么会只有一个儿子？他问，叶家岂不是只有一个庶子了？ 那倒不是，小妾在叶少爷出生的时候便身体虚弱去了，不过也有人说是叶家人将小妾掐死的。叶少爷出生后就养在叶夫人的名下，是沾着嫡子的身份。不过， 八角顿了一下， 即便是沾着嫡子的身份，这位叶少爷也并不得叶夫人看重。 这是为何？沈妙奇怪，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但是在叶家没有其他子嗣的情况下，养在自己名下，叶夫人对这位嫡子好些，日后也会好过得多。 叶少爷生下来就有先天之症，腿脚不良于行，这样的人日后是没法走入仕途的，所以有人说叶家到这一代就要败落了。 八角解释道。沈妙这才心中了然，原来是个瘸子，难怪叶夫人瞧不上了。想到此处，心中倏尔大亮，文叶家，武卢家，卢家都将静妃送进宫中，为何叶家却没有？原来不是叶家没有野心，而是因为叶家根本没有多余的女儿。怕是如果将自己亲戚家的女儿送过去，却又不好掌控。那么，眼下的这个格局，沈妙大约能够隐隐地猜到永乐帝的打算了。叶家在子嗣方面无法与卢家并衡，若是和卢家联盟，便是有朝一日野心继承，也只是卢家得利罢了。人总有劣根性，凭什么大家都是世家大族，到了最后你却独大，而我日渐式微呢？倒不如我也反水为好。永乐帝大概是想要挑起卢家和叶家之间内斗，收服叶家，再来对付手握兵权的卢家，这样会容易得多。只是叶家和卢家也交好这么多年，彼此利益盘根错节，叶家有卢家的弱点，卢家何尝没有叶家的把柄呢？要想离间也不是一件容易事。脑子里思索着这些事情，马车回到瑞亲王府，沈妙都没有察觉到，直到身边传来八角唤了一声主子，有人在他脑门上弹了一下，问他 想什么这么出神。 沈妙这才瞧见谢景行，今日他回来的早，身上还穿着暗红色的官服，气宇轩昂的样子。沈妙一个机灵，拉着他的袖子就往书房匆匆走去，道， 正好我有事问你。 谢景行先是愕然，随即便无奈， 任由他拽着自己往前。倒是一旁的八角和谷雨傻了眼，八角笑眯眯道： 夫人真是主动呢。 谷雨说道： 那也是应该的。 唐叔从后面冒了出来，悠悠地说道： 嗯，看什么看，还不去干活。 八角和谷雨吐了吐舌头，连忙走开。唐叔看着那扇紧闭的大门，摇了摇头，叹气道： 哎呀，落红都没有，算什么主动呢。 屋中，沈妙才将今日发生的事与谢景行一说。谢景行道： 皇家狩猎？ 嗯，似乎有些不同寻常。 每年六月初二皇家狩猎，是先皇传下来的规矩。 谢景行懒洋洋道： 不过我与皇兄都只是在外面逛，不会深入其中。 为什么？ 危险。 谢景行压低声音。沈妙一怔，谢景行瞧见他的模样，反是笑了，挑眉道： 害怕了？ 我有什么可害怕的？你的意思是有人会对皇上和你出手吗？皇家狩猎里头都是禁卫军，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？ 莫雨君你见过？ 谢景行却突然话锋一转说道： 那是我的人，和大梁军队无关。皇兄也是知道的。知道为什么要饲养军队吗？ 因为皇室的军队信不过。沈妙飞快地问道，心中却是有些不可置信。谢景行打了个响指，沈妙说不出话来。世人传说永乐帝乃大梁明君，大梁子弟皆是崇敬，看样子百姓倒是如此，可是底下的官兵大臣却好似并不如传说中的忠心。这大梁的皇室中本身倒是没有勾心斗角，来的都是外患了。皇室的军队都是一代代传下来的，也就是说先皇传下的人马却不肯忠于如今的永乐帝。联想到之前谢景行语气中对先皇的凉薄，沈妙心中倒是起了几分好奇。他犹豫了一下，看向谢景行问道： 说起来，你当初流落到明齐定京，其中的隐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 闻言谢景行目光微变，沈妙坐在他身边都能感觉到他此刻情绪的阴冷。片刻后，谢景行笑笑，伸手摸了摸沈妙的头，说道： 怎么有这么多问题？又想知道我的秘密了？想知道自己来交换？ 他暧昧一笑： 身体也行。 沈妙白了他一眼。谢景行又说道： 不过你好像一点也不对卢婉儿的话生气啊。 他略略的有些不满。 有人觊觎你的夫君，你都没有勃然大怒？沈娇娇，你真是没有良心。 反正你也不会答应的，不是吗？卢家野心勃勃，你大约还没有心大到养条毒蛇在身边吧。 谢景行闻言哈哈大笑，盯着他开口： 我现在不就养了条毒蛇在身边，还是条美人蛇。 这人正经不过三句话，沈妙懒得与他说，就道： 叶家，你对叶家有什么看法？ 谢景行思忖道： 叶家比卢家人聪明，懂得隐忍，可能因为子嗣的原因不如卢家嚣张。皇兄和我打算从叶家入手，挑拨叶卢二家。 沈妙手指一缩，不知为何今日面对着叶夫人，她总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，似乎觉得叶家并不似想象中的好对付。只是这念头来得莫名其妙，她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谢景行却看出了她神情的异样，问道： 你似乎有什么话想说？ 沈妙摇头，大约是他自己多疑了， 就问：皇城狩猎，这一次你会参加吗？季夫人与我说不要被人算计，让我觉得很奇怪。谢景行神色微微转冷，说道： 这一次就算不想去，你也得跟去了。 为何？ 今年是先皇规定的60年祭典，皇城狩猎中，皇兄必须猎到狩猎场的一头公狮，才能表示来年风调雨顺，为大梁明君。 公狮？这可算是猛兽啊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